为历史性六一五北南共同宣言发表十六周年，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六月七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六一五北南共同宣言是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崇高的祖国统一理念所促成的，它是实现朝鲜自主统一的伟大大纲。在敬爱的金正阁下的领导下，朝鲜人民会粉碎反统一势力的阴谋活动，一定实现国家统一。